韓接連不斷發起挑釁，為朝鮮半島乃至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構成威脅，敦促立即停止。韓軍與美方保持緊密合作，並且密切關注相關動向，加大戒備力度。正在美國訪問的南韓國防部長官李宗瑟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舉行韓美安保會議，兩國商定必要時美方會在朝鮮半島部署戰略武器，以應對來自北韓的核威脅。兩人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奧斯丁對北韓試圖開發核武器和發射導彈表示擔憂，重申美國向南韓提供延伸威脅的堅定承諾，將會運用包括核武器等所有範疇的軍事能力。李宗瑟和奧斯丁確認北韓的任何核攻擊，包括使用戰術核武器，都是不可接受，並且將會導致金正恩政權的終結。美韓雙方商定進一步加強同盟力量、情報共用、協商程序、共同企劃和實施等，以壓制和應對日益升級的北韓核導威脅。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正是影響該區。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一两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889点，升550点，总成交金额32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1点，升1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4.2，升12.8；盈富基金15.98，升5.6；美团150.4，升8.9。阿里巴巴67.3升4.3，友邦保险64.55升1.85，京东集团165.6升13.1，康希诺生物110蚊系报110蚊升18蚊，比亚迪股份194.3升6.9，恒生中国企业54.46系升2.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79，瑞士法郎7.757。澳元4.949，加元5.722，新西兰元4.544，欧元7.665，每百日元对港元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3.0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087点，系跌576点。港金报15270蚊，系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3.81美元，卖出16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港大球场由于有榄球比赛，今日下午1:30开始，部分的加路连山道和希慎道就封闭，大球场一带都有交通的改道措施。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都是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时刻留心，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安全及时停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每日围埋做嘢又听音乐，每日闲谈玩笑绝无交恶，冇话成日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我哋每日围埋窒下，绝冇心病，冇问题成日笑，是个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世事确系无从预计，或会失败，你若垂头扮海就会输晒，记住成日要听风啊 show， 即刻会快乐。 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记住有我地笑就笑到粒地，每日风骚好欢喜。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每日听住我地快乐过食鸡髀，每日尽情笑不需国气。 早晨早晨 ，Happy Friday， 大家好， Friday， 我系梁继章啊。 哎呀， 早晨，既系学生又系学霸，我系学霸强。点样学霸法啦，老板？ 我学咩都要 咩啊？我 好巴闭， 我威威戴头盔，我记得。好啦， 人哋巴闭啊，琴日。 点解啊？点解？ 冇啊，叫起我啦，已经唔揾李老师啦。李老师唔揾啊，即系唔收佢钱啦，佢都唔跟佢学啦。 冇错。 你琴日你已经揾咗个美女教师系啦，就同佢咧就系教学呢一个 唱歌， 声型，系啊，好巴闭啊你。 跟住不停咁咧，我听到佢嗰啲片段咧就，老师你可唔可以带埋我出去揾食啊？ 系啊。 佢已经谂住揽住佢出嚟做歌星， 转型啦。 哦 ，OK， 转 K 型系嘛？ 系咪？你转 K 型啦？你使乜转啫？ 咁啊，要知道咧，到底佢学上堂嘅时候有啲咩嘅内容，稍后留意我哋嘅唱不完啦。 耶耶！ 咁啊，正式开始我哋嘅节目。下个星期五咧，相信大家好似阿马老师话斋，进入小周末嘅心情特别轻松啊吓。 系啊， 开 party 一样。咁我哋今日一样咧，又星期五嘅 party， 又有 party 又话正啊！ 今日个个礼拜五都系咁噶啦，大家都好忙嘅。咁我就提一提大家嘅，就喺我哋。嘅十二点过后咧，咁啊就有我哋嘅唱不完啦。十二点半嘅咧就快啲喺十二点嘅时候打定电话嚟18723881872388点唱。 Yeah， 正啊嗱，其实每一日咧，大家都系会开心咁。其实心境咧自己选择嘅， 当然啦， 系咪啊？咁啊，但系有一样嘢，咁啊，我哋作为打工仔咧，咁啊，其实咧，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咧？有啲工作可能喺个性质上啊，会嗰啲叫咩啊？苦闷啲，干枯啲，或者系即系比如一般啲啊吓。即系可能做同一个工作，今日喺网上咧睇到一篇文章，佢话啊，其实咧有几种工作咧系会越做越快乐嘅， 越做越快乐， 越做越快乐。到底系咩工作？但其实嗱，我首先咁样讲先啦，每一个工作只要你中意佢咧，佢就会快乐。但系佢而家讲嘅呢啲工作嘅性质。或者一个工作嗰个意义咧，系会令做嘅人咧更加快乐嘅。咁啊，同大家分享下、讨论下啦。 好啊， 阿马老师啊，其实你以前甚至你而家咧，不停做紧嘅一样嘢咧，都系榜上有名 嘅。诶，做咩啊？ 就系编剧啦。佢话编剧咧能够发挥无穷嘅幻想啊，同埋咧，当你见到啲演员将你嗰个故仔由文字。变为一啲图像，或者我哋编 用 嘅，变成一啲声音，加埋啲效果，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创作咗个人物啦，人物有血有肉有性格嘅，个故事咧有骨干嘅，有一啲嘅高高低低啊，喜怒哀乐。哇！你睇住佢好似个 B B 咁样，慢慢出世，播出嚟啦，无论系电影又好， 啱啊， 声音又好， 系 好有满足感，系咪啊？你讲 啱啊，同意啊，呢个系好好玩，不过过程系痛苦嘅。 嗯， 即系又谂又拧开，即系过程系痛苦嘅。但系咧中间咧，哇，原来都久唔久有啲快感嘅。即系当你谂通一啲嘢咧，啊，原来又咁又得，或者更加精彩。咁我都系好开心。 曾经我听过有啲金牌嘅编剧咧，讲紧系外国嗰啲啦，佢就系话咧创作系痛苦嘅，同埋创作系寂寞嘅，因为喺嗰个时候咧，即系得你自己谂嘅啫，天马行空啊，究竟会点样啊？但系呢一种嘅痛苦同埋呢一种嘅寂寞咧，亦都系冇嘢可以取代嘅，即系嗰种满足感。我觉得你讲啱咗，只系得一半啫。有时要睇下嘅就系你俾个剧本嘅话，交俾啲咩人。 因為我曾經也有聽過嘅就係啲編劇會交咗俾一啲人，跟住將佢不定要佢改啦，又或者佢就係將佢嗰樣嘢原意啊，係扭曲去到佢就係體無完膚，自己寫嘅嗰個劇本嘅話拋出嚟嘅嘢係唔想再睇翻， 係啊，冇錯冇錯， 已經認唔到佢嘅樣 子了。最慘就係 咩？都有嘅喎， 有。 我聽過咧，有啲咧即係如果你遇到啲自以為是嘅導演或者係攝影師啦嚇，或者咩都好啦，即係總之華德士嗰啲咧。我无端端加啲嘢落去，我 系 成故事，你加只鬼去做咩？你明唔明啊？无端端， 所以我觉得唔可以咁讲噶，因为你呢一个嘅就系最初型啦，就系由零 最理想嘅， 系啦，由零到有，系咪啊？即系由即系冇到有，咁啊，当然系编剧系最紧要啦。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系嗰样嘢个 execution 都好重要啊，即系点样将佢变成一个电影也好，或者一个创作也好，我觉得佢就系一个作品也好，但系其实系好危险嘅。因为我都曾经试过嘅就系咧，拍嗰一套戏，到我睇翻嘅时候嘅话咧，我拍过嗰啲嘢咧剪到咧，都唔知变咗啲乜七零八落，同埋套戏系变咗质嘅，直头系，系啊，即系佢加咗有一啲嘅就系啲色情嘅嘢咯。我拍嘅就冇呢啲嘢， 仲要 个 替身 系 滑滑突突嘅， 系啊， 吓 鬼死你啊！同最初佢俾我嗰个剧本咧系完全唔同噶。 套咩 戏？我先系话俾你。 先听话俾我听 ，OK 啊，好啦， 你自己个睇好啦。 我想睇下有啲 死人啦， 系啊。 同埋咧，即系如果你写到嗰个剧本，你觉得系应该咁样嘅，但系如果啲演员又演唔到啊，你会觉得 啱啊， 哎呀，我冇令到你咁失望啊， 冇。 所以我咪就系话，佢写一个剧本嘅话，作为一个编剧系冇错，佢创作嗰阵时候系应该会得到晒佢自己所有嘢。但系你话如果嘅就 系 之后嘅事咧，就唔系佢能够控制噶啦。 系 嘅， 系 啊，个导演啊，又或者就你睇下。 現場啦，其他人啦， 你嗰個廣播劇你交俾嘅就係阿大佬 mixing， 即係佢喺現場喺度做緊呢啲咁嘅嘢，就聲效啊，各樣各樣嘢嘅，你梗係冇問題啦。 放一百個放心， 多謝。 唔單止一百個放心啊，重要嘅就係你揾嗰啲嘢隨時都係你扇佢喎。 你收翻呢句説話， 我一定唔收翻。 你收， 係我一定唔收翻，因為你上個禮拜我都未話你啊，人哋點唱點有一首歌，佢揾咗兩個 CD， 講緊嘅就係你又知唔知？ 哦，系啊！ 嗰兩首 CD 其中有一首係 rap 嚟， 唔係因為我真係唔識啊！嗰 我明啊，咁你聽你咪知咯。 係啊， 喂嗱，好多行 即係呢啲位你唔好俾佢把關。 繼續講啊！嗱，第一咧編劇啦，咁我相信，但其實最痛苦咧，唔知馬老師同唔同意，就係當你要 deadline， 但你諗唔到嘅時候，嗰個就真係 真， 嗰個真係腰心腰肺。 但係有時有啲人又要定 deadline， 你先至可以咧，係啊， 即 係接到啲嘢出嚟㗎喎。 係好似踩牙膏咁踩出嚟啊嘛。 好奇怪喎！ 嗱，另外一個咧，我真係我認識唔深啦，但係咧佢就為咧。設計一啲嘅軟件咧，軟件開發，即係嗰啲 apps 啊嚇，或者設計啲遊戲，咁你知道呢一樣嘢可以帶俾好多人咧一啲方便啦、快樂啦，譬如係 game 咧，咁你啲人打得好開心啦嚇，咁但係如果係啲實用嘅工具嘅程式，你都覺得可以幫到人啦，咁我都覺得應該 係 嘅， 都係類似一啲就由冇到有嗰啲嘢咯， 冇錯， 係 咪 啊？設計都 係，但係我真係親眼見過一個 IT 人，咁嗰陣時好耐好耐之前，佢係寫嗰啲網頁啊。我全個 mon 咧都係嗰啲黑色嘅底，然後一啲嘅 數 字一紮嘢，唔知咩 眼都花， 真係眼都花，唔知佢做乜嘅。係 啊， 我都有見過。 係咁啊，打，跟住咧佢發脾氣，夾住嗰個 mon， 跟住就係大頭龜嗰啲 mon， 然後咁樣喺度鬧，唔知佢鬧咩。個老闆唔識啊嘛，就外國翻嚟係咁噶啦。 佢咁樣發泄啦， 係啊，真係啊，跟住就好悶佢個過程。我諗比編劇仲悶， 我唔敢講，因為我完全 唔 識，係啊，我 識 唔到，所以我唔識講。 如果你講悶咧，我有時反而覺得嗰啲要計數嗰啲咩會計師啊、核數師嗰啲， 係咯， 我覺得 做加減乘除啫嘛。 喂，即係眼都花，成版都數字， 成棟嘢。 同埋我哋俾人哋報曬，你都係咁噶啦，成片嘢掉曬俾你 啊 嘛， 你 搞 掂 啦， 有啲單又污糟邋遢， 有啲又睇唔到， 係啊， 冇錯啦。嗱，下一個咧我都同意嘅，不過我覺得其實真係辛苦嘅，就係幼稚園教師，因為佢教育下一代。因為細路仔咧頭嗰十年係好重要 嘅，即係 K1 K2 係啦係啦，即係點樣教佢哋啊？你嘅態度啊？你對佢係咪有 caring 啊？有冇關心啊？定係咧就爸爸媽媽走咗，哎，快啲，即係好惡咁，即係好多好多嘢啦嚇。咁我相信大部分都好好嘅教師啦。咁呢樣嘢都係越做越快樂喎。咁要問翻啲教師先知快唔快樂啦。 我諗快樂嘅，你對住啲小朋友，同埋你諗下，你嗰啲幼稚園全部都係環境嘅，就係啲花啊。 兔仔啊， 小巴黎小姐，你見到嗰啲，你見到嗰啲就係表象啫。咁有啲細路仔無端端又會打交啊，啱啊，瀨屎瀨尿啊，等等等等。 係，咁嗰啲佢嘅工作嚟噶嘛？ 係嘅， 係啊，我又覺得 OK 嘅喎。你對啲小朋友，又或者就係你唔覺得咁啊？啲小朋友唔知突然之間對你好有好感咧，一見到你就衝埋嚟攬住你，嗰啲咁嘅感覺係好得意嘅喎。 嗱，同埋我都有教啦。咁啊，有時咧，嗰啲小朋友隔幾年之後咧，譬如喺學校撞翻，佢即刻認得你，走埋嚟同你打招呼，你覺得好 warm 嘅。 係啊， 所以原來幾年後佢已經大過咗啦，仲認得我和咁樣，我好開心。 係嘅，我而家都有咁嘅機會嘅，就譬如可能我會翻嚟錄音啊，咁會對住啲小朋友嘅。我發覺嘅就係好開心嘅。你見到佢哋咧，其實佢哋係無條件嘅。突然間同你講嘅就係話，佢話我好中意你啊，我覺得你好可愛，我覺得你好靚女， 好真， 你好開心嘅，因為你會知道嗰啲嘢一定佢係 唔 會話因為我氹得佢開心啲嘅話咧，我可能會早啲走。佢冇嘅，所以你知道佢俾你嘅嗰種咁感覺嘅話咧，係一啲unconditional 係好直接嘅一啲交往嘅時候，我會覺得好好窩心同埋好開心。 冇錯啦，好啦，另外一個咧啊，好特別啊，呢個咧就係話咧，經常同花花草草為伴嘅園藝師啊，花王俗稱花王啊， 我都中意呢個 花王，其實身體係幾勞動性嘅，因為你經常 睇 嘅時候 要 曬住啦。我唔識啦，但係總之我成日覺得係幾勞動性，係即係體力上係會透支多啲嘅。 嗯， 但係佢係好快樂嘅，因為你種一啲花可以令到人哋又賞心悦目。 係啊， 我都覺得 同埋你唔使對人啊嘛， 係啊， 對住個 都 係對住個園藝係咪？對住啲花啫嘛， 有啲香味。 你唔覺得好開心嘅咩？就算我自己喺屋企嗰度種香草都係㗎，佢你日日就係淋啲水，佢 要 飆，係啊，佢又會大，佢又會開花，同埋佢就係總之你會覺得佢就係種瓜得瓜嗰種感覺，我覺得係好滿足 嘅。 係 嘅，係 嘛？即係佢唔會咩㗎嘛，佢唔會。 啊，馬超強咧有冇種嘢嘅？ 有啊，我依家又买一棵文竹啦，我又再种啦。 文竹要种嘅咩？即系文竹其实应该好容易嘅啫，即系冇乜特别变化。 淋水咯，因为我年头种一个咧，佢好快就死咗啊，一路开 咩嚟噶？ 又系文竹咯，上次咪讲过咯。 咁你 系 文竹杀手嚟喎？ 未必 系 杀完一棵又一棵，死咗又买，买完又死，死完又买，跟住卖嘢嗰个。 可以呃人啊嘛，佢话呢一棵咪就我上次买嗰棵咯，你明唔明啊？如果佢买第二啲嘅话， 我点 解要呃人啊？ 你话咧？ 诶，种得几咧？嗱，种咁六系咪？ 系啊，几好啊？系咪？一路都冇死过，其实已经 八十棵，八十棵嘅，买到嗰日都唔肯卖俾佢。 你又嚟买文竹啊？ 哎，不过你十棵攞走啦， 唔好再嚟烦我。 但你买新嘅，你唔研究点解上次种死嘅咩？ 上次嗰个人去问咗个铺头咯，佢话因为咧嗰度咧可能咧系焗啊，唔通风嘅。 嗰度啊？ 即系我摆 边度？你摆边 度？ 你真系摆边？ 你摆收一个新啦， 系咪？ 唔系， 收喺件衫里面， 喺我个 喺个衣柜里面， 偏厅， 你个偏厅度哦，你个 偏厅。我唔好明，有几焗啊？焗得四棵文竹， 唔系佢因为 空气唔流通 啊，系啊，空气 唔流通啊。 我今次摆喺窗口附近，我睇 上次真系摆边啫。 唔係就係啲牆角啊，即係冇唔係大窗口嗰啲啊。 植物要 會咁嘅咩？係 啊，會 㗎。牆角會焗死佢嘅咩？ 其實你係要睇佢係，唔係你要睇佢邊個位置佢中意嘅。如果佢中意嘅話咧，佢自自然然會生㗎啦。係啊，你要將佢擺喺第二度。如果你擺喺第二度嘅話，你見到佢開始咧葉黃啊，同埋沒精打 采。好似佢平時咁， 就好似佢平時咁，好似佢今日咁， 就好似星期五咁。 腫你覺得？好似星期五咁嘅話，你就知道啦。 叫星期五小強係啊，嗰棵植物嘅症狀。 即係你見到我就知今日係咪佢。 你真系好肿， 症状叫星期五小强， 系点解嘅？ 我点知你啊？ 喂， 饮水少咯。 我成日以为咧，如果室内嗱，有分室内同室外噶嘛，室内咧就唔需要太多阳光，甚至太多阳光系唔得嘅。 系啊， 我以为室内means咧就 系 任何一个位得，原来 不是， 唔得， 原来有啲暗角， 要通风嘅。佢话要通风，佢话你摆得唔通风咧就唔得。 但 系因为 点 解 你买到？ 系啊，但系点解会摆喺嗰度咧？年头就系因为我种咗。四支啊，五支嘅富贵竹啊，我见佢生得几好喎。 咁啊，即使话嗰个位置系应该摆富贵竹咯，点解人哋好地地喺嗰度住得几开心嘅咧？人搬咧？ 我冇要啊。 咁 富贵 竹， 照坐喺度， 照 坐喺度。 富贵竹仍然喺度，咁隔篱又摆埋文竹，系咪？哦，即系其实原先人哋富贵竹系可以住一千尺嘅，突然之间就 变 咗 汤房，汤房，汤房。 你错噶，呢个概念系。 吓，所以我就 同埋你怼 个位置啱富贵竹，唔代表啱文竹。 你怼咁多嘢个 corner 做咩咧？其实。 哦，总之佢系粥，佢就怼落去啦。 哦，即系猪红粥啊， 冇错啦， 猪红粥啊，牛肉粥啊， 系啦，冇错， 起晒嗰个位， 摆侧边噶啦， 起晒民粥、富贵粥、猪红粥、腰软粥喺埋嗰个位。 系啊，你摆埋落去咯。 系 啊， 系啊， 唔使唔使有鬼啊。 因为你系唔满足啊嘛，系咪？ 冇错啦。你摆粥其实不停咁。 点解你要种粥嘅？其实？即系文， 佢咧文人啊嘛， 文竹我觉得好靓， 我知文，我知，即系可能有啲 meaning， 我唔知 有。有嘅，有嘅，有嘅。诶，文竹嗰把系要摆喺文昌位嘅。 啊，系，我听人咁讲， 就会点啊？促进 咪就促进你自己，可能佢哋写嘢啊。如果你小朋友读书考试嘅话，成绩好咯。 系啊，即系你想你嘅小朋友好啲，系咪？ 唔系，我冇小朋友。 你有， 你有， 系啊，你嘅背后灵， 系啊，你嘅小朋友成日 跟住你啊。 借名唔该， 你快啲摆翻啲文竹吓，等佢精神翻啲啦。 你快啲饮翻多啲水啦，你睇你哋眼似咩啊？真系肿到，你唔觉得佢好肿咩？今日 如果 A B C 肿呢啲位 ，A B C 级数嘅嗌咩级啊？ 佢而家系差系啊，冇 no 级 C 级。 哦，佢系点止啊 ？E 级眼啊！ 低级， 开唔开心？ 唔开心， 点解唔开心啊？ 唔开心，因为唔够健康啊！ 即系你讲啲粥定你啊？ 我咧 ，both 系啦。 其实可能你影响啲民族啊，啲民族可能一见到佢即刻 唔系咧，佢总之佢就根本佢就唔识种。你唔可以话嗰个位嘅就啊，佢摆啲嘢佢摆得好嘅话，咁其实民族唔中意噶嘛。 哦， 系啊，佢唔 要 问 问佢 啊？ 喂，阿民族， 其实 你 摆喺唔同嘅地方，你睇佢生唔生，你知噶。 系啊， 你唔使问噶。系啊。 OK， 我十点半先咧，新闻播过翻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由前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丈夫潘乐涛担任主席的安乐工程旗下公司安乐机电，承认违反竞争法，被罚款合共1亿5千万元。競爭事務委員會宣布，安樂機電已經同意承認法律責任，並且與競委會訂立合作協議。而他的員工佘家偉和鄭傑純亦都同意承認法律責任，與競委會達成合作協議。雙方將會共同向審裁處申請，包括就首輪和第二輪訴訟對安樂機電施加1亿5千万元罰款，向業務實體答辯人收取競委會的調查費用和訟費等，有關申請需要經審裁處作出決定。考慮到安樂工程和安樂機電主動與競委會接觸，以處理該會的執法行動，並承諾履行協議之中所有規定，競委會將會行使酌情權向審裁處申請押後首輪訴訟之中涉及安樂工程的法律程序，但是涉及安樂機電的法律程序仍然會繼續。深水埗配水庫有超過30個泥土樣本對類鼻锥白黑氏菌呈陽性，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香港水務安全學會會長陳漢輝說，一般在配水庫的頂部會有直披，希望做到隔熱功能。整個配水庫是密封，但是有幾個通風口，他說不能夠排除有直披的泥土吹向通風口再進入配水庫內，但食水經過濾會增加氯，理論上可以殺菌，現時在水中並沒有發現類鼻锥菌是正常。陳漢輝建議增加檢測配水庫的氯含量是不是足以殺死類鼻锥菌，他又說如果發現直披是類鼻锥菌的溫床，可以將直披清除，避免有細菌在通風口附近滋生。九龍西立法會議員鄭永信認為當局宣傳不足，例如開水喉幾耐之後食水才適合使用，希望政府能夠多做工作。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871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704宗確診和3167宗無症狀感染，沒有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本土个案之中，内蒙古占最多的764宗，其次是广东的665宗，当中195宗是确诊病例。新疆、湖南和黑龙江亦都分别有超过300宗本土个案，大部分是无症状感染。另外，北京本土新增38宗病例，上海就有7宗。南韩新增43,44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35名患者不治，累积超过2,576,000宗确诊，29,315人死亡。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虽然较前一日减少，但系就系九月中以嚟星期五录得最多个案嘅一日。总理韩德珠表示，专家预测受到新变异株输入等的影响，今年冬季单日新增病例可能会达到200,000宗，政府将会加快推进冬季疫苗接种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一两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970点，系升630点，总成交金额50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6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2点，升1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6.2，系升14.8；盈富基金16.04，升6.2；美团152.2，升10.7；阿里巴巴67.9，升4.9；友邦保险64.65，升1.95；药明生物41.55，系升2.3；比亚迪股份195.3，升7.9；恒生中国企业54.74，系升2.32。京东集团167.5，升1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8.13，瑞士法郎1.012，加元1.372，人民币7.298，英镑对美元1.12，欧元对美元0.976，欧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103点，系跌560点。港金报15,2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5.79美元，卖出1,636.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咁后少少近住新墟嗰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珠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呢一段路咧就车多少少。咁后少少咧近住新墟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珠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港大球场由于有榄球比赛，今日下午1点半开始，部分的加路连山道和希慎道就封闭的，大球场一带都会有交通改道措施。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在天主教坟场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南莲园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都是比较挤塞，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啦，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龙尾排到去天主教坟场对出㗎。咁再讲一次啦，就係呈祥道去返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对出啦，係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呢排返去天主教坟场对出。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知识。 一本汽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经过实际操作试验，例如开收音机又或者调校温度，发觉驾驶者如果用实体按钮操作，会比起用触碰式荧幕更加快速完成和更加安全。咁实体按钮是有手感啲嘅，但是会不会用声控更加好呢？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冯建威支培知识会社， 一口气奔跑， 见光 跑， 不见光 照跑。奔跑吧，思张运动员电视节目《祖国健康快活人》第四季， 每集真人 show 环节，视障环岛跑特训班，见证视障运动员与领跑员从一开始认识，到跑完多个社区做训练，为要挑战香港环岛55公里跑， 最终他们会不会成功？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代表选举、街坊代表选举，即将在明年一月举行。如你符合资格又有意参选，可以在今年11月4日至17日期间亲自递交提名表格。详情请致电2152-1521。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头先讲到有啲工种咧，佢系令人哋越做越快乐。其实系睇翻咧，里边好多咧同创作啊， 系 创作系有关嘅。另外一个咧，佢就话啦，做一啲 event planner 吓、啊，即系一啲嘅活动嘅筹划工作人员。因为咧嗱，其实做一个筹划活动啊，咁啊，马小强嘅经验咧最丰富啦。你由零开始，倾一个 project， 跟住揾人埋班，跟住要同个场地开会，即系可能系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数都数唔到。好繁复嘅嘢，而到最后咧，你见到个活动由入场啦，咁跟住啲如果系观众就系、是、观众嘅反应啦，个场地嘅即系顺唔顺利啊，又或者个老板最后开唔开心啊，啲嚟表演嗰啲 artist 开唔开心，好多嘢嘅会影嗰度咧，你觉得、哇，好又好似生个 BB， 系咪咁啊？ 系啊，我最记得最好玩咧就系响10年前左右咧，第一次响国内搞 Halloween。好開心啊！啲小朋友啊，啲裝飾品啊，因為我哋又係派糖啊，咁啲人覺得好得意，同埋又扮鬼靈精怪啦，同埋我哋揾咗一個嗰啲畫，即係喺塊面嗰度畫啲色彩嗰啲，好得意，好得意。 所以最 嚇小朋友中意，最慘就係有一啲户外活動咧，天氣咧一翻放落雨咧就係啦，就好慘，好慘。 其实咧，头先除咗呢个文章所讲嘅之外咧，或者大家觉得有啲咩工种喺你眼中都系几开心？例如我觉得做一个表演者都几开心，即系作为喺台上 ，Sarah 亦都明白咧，即系当你喺台上唱歌又好，演戏又好，嗰啲掌声咧系会令你又开心，你再做得积极啲，佢啲观众又开心啲，有一种互动噶。 我谂每一样嘢，你净系睇个表面就 系 咯， 吓、 但系有好多嘢嘅又不为外人道嘅。就算你讲翻话系一个 planner 个好，又或者系点样都好，其实有时有好多见到都好惨嘅， 系啊， 即系譬如可能要揿你价啦， 系啦，冇钱。 又或者就係原先同你講嘅嘢，到最後尾又唔係啦，同、你要有好多嘢又未必可以真係做得到啦嗰件事啦，又或者就係你做完之後，或者都唔會得到 appreciate， 亦都有咁嘅情況 嘅 喎、 都係嘅， 所以我覺得有好多嘢唔係好似表面睇嘅咁簡單嘅。 我試過有一年啊，元宵啊，咁咧就我畫咗個圖俾即係同事畫咗個圖，就係、話整個棚架，然後掛咗好多。中國嗰啲紅燈籠，哇！成條走廊都係啊，好好。 你諗就諗得好靚啦，係嘛？氣勢磅礴 咁 樣。 咁一出嚟佢話嚇咁少就 係啊， 即係你有落差， 有落差㗎，有出入㗎， 係啊，有落差。咁佢就嫌少，佢話要好密密麻麻嘅，即係我哋眼裏面都算好多㗎啦，咁咯。 哦，係啊，嗱，我同意頭先阿 Michael 所講嘅就係話，即係你從事演藝行業或者係一啲叫做係藝術工作嘅，係真係開心嘅。開心在於嘅就係其實有時你估唔到嗰個影響啊，當然你個人自己要好咩啦，要好正念同埋好正直啦。嗰個影響嘅話係可以，譬如可能有人聽到你做嘅一個節目，佢會突然之間諗通咗啲嘢。即係我覺得我反而係嗰啲嘢係你計唔到嘅，你計唔到數嘅。但係嗰樣嘢嘅就係其他嘅工作你未必能夠達得到嘅嗰樣嘢咯。 同意嘅，即係我哋係正念，即係我哋帶住一種係俾啲 正 確嘅正 念， 係 啦。 正 能 量俾全球华人，咁就好啦，啱唔啱？ 哇！我即刻好正能量啊！听埋呢一首， 系咪觉得而家自己好掂啊？ 好掂， 好掂， 都系俾啲心机啦。 错觉，错觉，唔好信，唔好信。好啦，听紧风骚爆人，星期五嘅早上，早晨。 23度的温相对湿度 85%， 我们这首 Star on 45， 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网上情缘，少年人的爱情可以莽撞冲动，好放肆地就讲出我爱你这三个字，这个青春期独有的荷尔蒙，少年人轻易地就会划出伤口。好像爱情时间是会愈合一切。年少的时候，每当同年纪的朋友爱到肉生肉死，爱到遍体鳞伤的时候，大人就会说，唉，这么小个识什么爱情啊，等你大个之后经历了多些的磨折，你就会知道了。我们无从辩驳，年轻的时候大人总是觉得我们不识嘢，辩驳只会解读成不成熟。不过唔理，反正少年嘅时候，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好懂得爱。我哋睇到嘅每一个人，每一花，每一草，喺佢哋嘅身上，我哋都感觉到一种暖暖嘅爱意，驱之不散。 也许当时我们年纪小，也许因逃避人前嘲笑。也许通通都错了，其实爱情是太少，其实一直我仍然心痴，其实依然愿从头一次，其实不死的爱意，唯愿你能尽快知，唯愿再和你天天都一起，唯愿今次真情再不顾忌，唯愿跟你闯的天与地，踏每一步怀着趣味，怀着热情道出此心声，怀着希冀望我心里面，唯独这段情。唯独你绝对明了痴心，唯独你留下难忘的吻，唯独你始终对衬，唯愿再寻梦更深，唯愿再和你天天都一起，唯愿今次真情再不顾忌，唯愿跟你闯的踏每一步怀着趣味，怀着热情道出此心声，怀着希冀望能再相应，怀着一个不改的决定，在我心里面，唯愿这段情。希望能 怀念这段情。 网上情缘，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知道爱情是可遇不可求。即使你敢去爱，能够爱，不一定就在茫茫人海之中找到一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人。少年时候，我们单纯又浪漫，相信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爱情，我们不放过自己，不放过那些我们爱的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又怎样？有时感到麻木疲倦，真实的生活担子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结婚、买楼、租屋、车、父母、小朋友、账单，每日要顾的事情实在太多，爱情已经渺小得好紧要。我哋能够做嘅就係好好活好每一天，抱紧每一分钟，照顾自己身边嘅人，做好自己，已经係最重要、最重要一件事。 忘记了世界这分钟，跌进了这爱的裂缝，燃亮烛光，只管相拥，来占据了这晚星空，捉紧一刹那的认同，如梦的将来，尽管一点不全明白是放纵，但是只得这刻可相信，未来又怕会终于都彷徨。你叫我最快乐，你也叫我最心痛，爱在迷惘中，你叫我最渴望，却也叫我猜不中，谁可以这样自重？曾与你爱过却匆匆，过去已有太多泪痛，谁在心中怎猜得准？能跌进这晚爱火中，仿佛一切已经共同，仍是不敢祈求热恋多一分。谁可以这样跌倒？要说永远爱吧，却怕仍然未。 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月先至调查，而抽取食水检测时已经增加相关措施，例如增加氯气，在配水库出水口增设紫外光，因此要在每个传播链追查，在微生物上找到证据是有一定困难。日本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计划在月中举行首脑会谈，将会讨论加强防务合作，应对来自北韩的挑衅。报道说，预料美日韩领袖会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会议或者在印尼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三人将会表达对北韩发展核武和导弹计划的担忧，并且讨论令到北韩完全无核化的措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一两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28点，升688点，总成交金额64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6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6点，升2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8蚊，升16.6；盈富基金16.12，升7毫；美团152蚊，升10.5；阿里巴巴68.5，系升5.5；友邦保险64.8，升2.1；药明生物41.85，升2.6；比亚迪股份194.8，升7.4；恒生中国企业55.08，系升2.68；京东集团167.5，升1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797，瑞士法郎7.762，澳元系4.961，加元5.726，新西兰元4.551，欧元7.67。每百日元对港元5.3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7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103点，系跌560点。港金报1527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7.3美元，卖出16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安定村对出。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港大球场由于有榄球比赛，今天下午1:30开始，部分的加路连山道和希慎道封闭，大球场一带都有改道措施的。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平石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歌盛分神，骚动音乐。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想说服人哋去喂部母语，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伍家慧。 做 CIBS 节目同诞下一个小朋友都几相似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大部分嘅妈咪都好中意个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由专人协助填写申请表。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宝国、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大家都开始重新翻学校上堂，田文文同周博文就要以视频嘅模式去听李晓旭嘅堂。到第三次模拟考试开始，田文文仲未翻得学校，要喺隔离病房里面应考，之后再由医护人员拎去消毒，再送去学校。呢种情况之下，对佢有冇影响呢？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时间去到11点11分，开始我哋呢一个环节。你又知唔知？热烈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马思华先生。 系就系、是、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一中学荣休校长文正芬校长。 早晨。 早晨， 校长好有嗰啲发言咧，即系嗰啲早会嗰啲，各位早晨，嗰个同学有冇点样坐好啲？ 系啊，呢、這个同学有冇精神？ 系啊，有啲发言嗰啲感觉，喂，好似翻翻。以前有个叫 assembly 噶嘛，你有冇啊？早会一个礼拜，系咪啊？校长，你系咪经常主持呢啲？所以你一开个阵势，好似各位同学早晨，系咪嗰啲咁啊？系咪啊，文校长？ 系啊，我哋每个星期都有两次早会。 哇，要两次咁多嘅咩？ 咁多？ 点解咁多嘅？ 星期几啊？ 一次俾啲怪嘅，一次俾啲曳嘅。 喂， 马小强，马小强你一定要去嗰啲曳嗰一次啊！嗰啲成日留堂啊，嗰啲系咪啊？校长？ 星期二、星期四咁样啦。 系咪 lower form 同 upper form 系咪咁意思啊？ 唔系嘅，我哋全体师生一齐落晒去操场嘅。 咁、哦、多嘢讲咩？ 系咯，咁多嘢讲 咁 样。 咁样 其实咧，阿文校长啊，嗰阵时咧，我自己细个咧读嗰间小学咧，就咁样嘅。每一个班房有个大咪嘅，嗰啲 mon 啊。 咁咧，就算冇早。即係嗰啲，總之播到聲出嚟嘅喇叭咯。就算唔使早會咧，每日朝頭早咧，我哋聽5分鐘阿校長講嘢嘅。即係各位，即係個個課室都有個喇叭啦。咁各位同學，嗱今日咧就咁咁咁啊，你哋有冇㗎？嗰時使唔使㗎？ 即每日要瞓少少華咁樣。 如果天氣唔好咧，就去課室啦。咁、但係如果天氣好咧、 操場， 都希望大家喺操場 日日 見面，唔係兩日其實。 操場可以 星期四啊嘛。 哦，咁但係如果好曬咧？ 曬得就有時都會取消嘅。 哦，咁啊真係錫住啲學生。 或者去咗禮堂咧又冷。 哦，有冷氣添啊，真係好啊！ 太好啦， 係啊。喺操場咧有個好處就係，譬如啲學生攞咗獎啊，大家鼓掌鼓勵一下佢啊。 嗯。 或者有啲重要嘅嘢去宣佈一下。 嗯。 咁啊。分享一下啲時事新聞， 操場有操場氣氛。 喺禮堂唔得嘅咩？ 禮堂都可以， 兩樣有唔同嘅氣氛，係咁啊！呢啲學生即係博取博士，呢罰佢留堂啦，校長。 成日俾人哋 有冇宣布李麗睿同學二年 A 班李麗睿同學今日？請留堂， 請留堂咁啊！ 絕對唔會嘅， 留堂嗰啲唔會咁樣公佈嘅，我自己私底下實行嘅啫。 好啦，嗱，喺未接受校長問我哋問題之前，我哋就問咯。Yeah! 你又知唔知同學發問，請校長自由歡迎參與。 好，好 第一題， 梁同學，你 係啦，我嚟啦。 係 呢條問題講喺呢個世界上殺人最多嘅動物。杀人喎、啊、杀死人嘅动物，排行榜上头三位系咩呢？第一，狮子、蛇、蚊；第二，鳄鱼、蝎子、老虎；第三，蚊子、人都系动物、啊，蛇；第四，人、蝎子、大象。嗱，有啲动物咧，你可能觉得。佢點會啊？唔好低估殺人嘅意思，未必一定真係去殺，佢引起啲疾病，都會係一種殺人嘅途徑。 我都係先，我盤算好啊，蚊係最勁。 我都覺得是獅，因為我覺得蚊嗰個傳播疾病嗰個能力最高， 係啊，同埋登革熱。 好， 係啊， 今日全部揀獅係咪？ 係啊， 好，全部過關，啱咗。原来人都好高噶， 系啊，我知啊， 战争啊， 系 啊种种啊，咁蛇同埋蚊咧都系喺第二、第三位嘅。 我发觉咧，我哋嘅成绩越嚟越进步， 一齐啫嘛。你会唔会早咗少讲咧？ 我冇， 你会早咗少讲。 我要 买完落彩啦，我哋发达。 系啊，好邪噶呢啲嘢，你又话你自己得噶，真系咩噶啦？好啦， 第二题 由李同学咧为大家发问啦吓。好啦，咁各位听住咯噃。嗱，其实咧即系呢个要升空啦，咪太空人咧，其实有时都几惨啊。佢哋喺个太空舱嗰度，你要喺一个好窄嘅地方嗰度咧。就要去進行有好多嘅任務啦。想問啦，美國嘅太空人啊，喺早期嘅時候咧，佢哋咧好得意嘅，升空之前嘅話咧，食嘅嘢咧係非常之嚴格嘅。咁啊，究竟啊最理想嘅早餐係用雞蛋配乜嘢咧 ？A. 沙律 ，B. 蝦 ，C. 牛扒，定係 D. 薯仔咧？ 佢食完之後幾耐上機啊？ 应该是吃一段时间，他要有一段的时间的话，就要准备好自己的身体，跟着就要上去升空。 那应该是最容易消化那些，会不会啊？马大强，马大强，你不要这么愁除啦，个样。 唔系，我谂翻我当年升空之前食咩？ 我知道你升上太空啊嘛，升上神台啊嘛，我知道。系啊，你升上神台，坐咗喺上边。 校长佢讲嗰啲嘢，你可以唔？ 可以唔理，佢系衰神嚟嘅，所以佢升咗上神台噶啦。 冇错。 校长点睇啊？ 我觉得美国人好鍾意食牛扒嘅。 但係你考唔考虑到佢就嚟要升空呢，牛扒嗰啲实滴滴成嚿一个胃里面。我即係个想法就係会唔会有啲比较消化容易消化嘅嘢咁解啫。我估。 喺进行任务嘅时候啊，又或者就係佢哋喺之前啊，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即係佢上咗去都係食嗰啲嘅。 上咗 去 未必㗎啦。 就係佢太空人最理想嘅早餐啦，喺早期喺美国太空人最理想嘅早餐系啲咩嘢啦。好啦，咁就係话A 沙律 ,B 蝦 ,C 牛扒定系 D 薯仔呢？ 又冇力淨係沙律㗎，我边有力啊。 校长，我研究到啦，我记翻起我当年升空咧系食薯仔嘅， 因为你系你个人就系薯仔啊嘛， 唔系因为我觉得薯 食薯仔食薯仔啊嘛，我 冇错，我同个校长研究紧啊，因为牛扒咧我觉得好 heavy 啊，但系薯仔咧又可以保存，佢又有热能啊、protein 啊，好多样。 但如果讲 protein， 应该牛扒多。 系啊，嗱，校长即刻就话，系 啊，薯仔。 protein 系乜嘢你都唔知道。 起埋佛企啦，对住黑板，冷静啊嘛。尼罗河 校长，你赶住你是但一个出去， 你自己拣薯仔咪拣薯仔啊！做咩嘢？ 呢啲叫一尘百踩喎。 系啊，我都系话你做咩要说服校长要跟你啫？又话你自己升过空。 校长系咩啊？校长？ 我 哋跟 牛扒嘛， 我都系 跟。我跟校长， 系啦， 我都跟 牛 扒。 我哋系薯仔，系咪？即系两丝一啲，有人中。正確的答案是牛扒的，好犀利啊！校長，嗱，其實咧，原來喺呢個美國佢早期嘅時候咧，嗰啲太空人嘅計劃咧，佢哋係要進行任務之前咧嘅膳食纖維係要含量低嘅食物嘅，先至可以能夠咧喺狹小嘅太空中咧，佢唔需要咧就喺嗰度掙扎咧。排放便便啊，咁所以， 诶， 听埋，所以咧就系美国太空总署咧，佢研发咗有一套特殊嘅太空餐，称为嘅就系叫低渣飲食。咁喺升空发行啊，即系佢飞行之前嘅好几日咧，已经要开始系咁样食噶啦。太空人咧就要开始食一啲嘅就系低纤维、高蛋白。高蛋白同埋嘅就係高脂肪嘅食物啦，所以咧就係蛋白質同埋脂肪點解啊？佢產生嘅糞便係最少嘅， 真唔知。 所以咧佢上去嘅時候咧就唔使成日都噗噗噗，要去洗手間。 但係我懷疑咁，即係佢唔係上一日咁啊，佢上好耐咁啊。 係啊， 始終都要去嘅。 係啊，始終都要去嘅。咁但係嘅就係佢如果係咁樣嘅話，佢上去嗰時唔使咁辛苦，因為嗰陣時個太空艙好窄嘅，佢哋去洗手間就好慘 嘅。係嘅，同埋浮下浮下點去咧？ 係啊。啊！ 真系唔好明白， 所以咪就系食嘢嘅时候就要开始嘅，就要进行。 好犀利啊！今日你呢条问题最犀利就系我哋答到啊！ 系啊，有啲人又话自己升过空啊！ 系啊， 你有冇食薯仔噶？ 你升过边个空啊？ 系啊，边个空啊？ 边个空啊？四大皆空啊！你识嗰、那个系咪啊？系咪四大皆空啊？ 我最憎佢就系咁啊！牙眨眨，跟住又答错。 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 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像变空，你看我是没有内容，愁怀现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 又知唔知有四大街空星元空嘅马老师开始出题？ 校长啊，而家校园欺凌啊，你话佢 睇到明啦，使讲嘅真系 几喝佢啊！成 快啲啊 ！OK， 快啲啦，唔好唔好。 唔好 蝦人， 嗯，好好好， 話你啊， 我係蝦馬就唔係蝦人，佢係馬嚟。 我呢條咧就係香港嘅題目嚟嘅，你知唔知土瓜灣咧有個海心廟嘅？ 知 係海心廟咧，以前咧就唔喺嗰度嘅，因為填咗海。以前咧出邊有個島嘅，嗰，個島上面咧有酒家啊，有人去食飯去玩嘅。嗰，個島叫咩名咧？ 執島。 你如果唔想答题目，你出去 谂唔到。 有四个名俾你拣，好冇？第一，其实佢冇名嘅，因为好细嘅嗰个岛。第二就系，是，九龙城岛。第三就系，是，土瓜湾岛。第四就系鱼尾岛，因为佢有个鱼尾石嘅。咁，后来因为填海啊，就将嗰个岛就拉埋。 拉埋你，点样将个 岛填咗个海， 填埋接咗佢， 系啦， 即系连接咗佢。 鱼尾石都仲喺度， 嗯， 系啦，因为填海啊，将个岛同埋个海咧，岛瓜湾嗰度填咗啦。 好，即系四个名， 系啦，冇，名， 第一个系冇名， 系啦，跟住系九龙城岛、土瓜湾岛、鱼尾石岛。 未听过， 我 完全 你开个嗰，即系你出条咁嘅问题，佢真系几，你睇嗱，你睇下校长。 啤住你， 系咪？即系 笑住啤啊！ 即系我意思系，你问咗个问题，即系最后尾嘅时候，原来系无名噶咁样。哇！你会唔会觉得真系搞一轮啊？我希望唔 算啦，唔紧要啦。 系啊， 校长校长有冇咩主持啊？ 有冇啊？ 有冇咩谂法？ 我觉得嗰个岛系冇名 嘅。嗯啊，咁啊， 嗰个岛系冇名嘅。 嗯 啊吓，佢头先就咁大。篇章喺度講緊有咩有個魚尾，跟住又會咩啫咁樣啊？咁樣點樣？ 你唔係估魚尾島啊？ 我估魚尾島。 咁我跟校長 啊。係啊。 我今日冇乜立場係。 我都係，你不嬲都冇嘅。 哦啊，有冇人啱？ 全部錯。 兩，我哋 全部錯。 即係剩低乜嘢？剩低乜嘢？ 剩低九龍城島、 土瓜灣島，求其嗰啲名。 九龙城岛、土瓜湾哦，咁样啊？ 喺边度嚟噶个地方？喺 土 瓜湾对出，系海心庙。 咁，九龙城岛咯，我估九龙城岛。 校长，我哋保重。 嗯， 九龙城岛，九龙城岛系啊，九龙城岛 齐晒未？ 齐晒，三个都九龙城岛。 全部都錯， 巴閉啊你！ 你哋啲 證明呢一題咧，唔係正常人應該答，基本上唔應該出。 呢個土瓜灣島啊！ 我都答，我都覺得我自己笨。 係啊，講鬼知唔答啦。 係啊，總之 咩題你邊個出㗎？ 你哋啊，對你哋自己嘅家鄉啊，你哋融入啲。 咁你解釋啊？ 點解叫土瓜灣島？ 嗰陣時咧，因為佢喺土瓜灣嗰度嘅，啲人咧就叫佢做土瓜灣島。因为其实咧嗰个地方咧之前咧都唔系叫土瓜湾，系一啲客家人。 你俾啲证据我证明有个咁嘅地方。 上呢一个 Google， 你去维基一下就有噶啦。因为嗰个岛咧其实好细，咁咧以前咧土瓜湾个岸边咧都系啲沙滩啊石滩，有艇仔咁样出去嘅，啲人当嗰个系一个旅游景点嚟嘅。 O K， 就系土瓜湾岛啦。大家如果唔识嘅，就攞张纸抄低佢啦。翘埋对手嚟做乜嘢咧？你 校长佢话你啊，系咪唔识 啊？ 佢就话就咩啦，抄低佢啦，咁样啊， 校长佢咁样对你系唔尊敬，我哋跟住校规边样罚佢，罚佢好啊？ ゃないですまだここは初めのセクション珠玉のエンジンを重ね Everybody hands up Ready to go right now Let it shine， 我哋系 CNBC 首歌，佢哋十一点半廿四度气温上到湿度83%。风骚发问人翻嚟，仍然会有我哋嘅，你又知唔知？由校长发问噶啦，电话号码18723888，上到12点半点唱，而家就可以打定电话嚟咯。好，先听11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话：，本港近期举行多项国际活动，虽然未完全取消防疫限制，但系香港确实复苏之中，恢复唔少生机。佢相信今日起举行嘅七人榄球赛事会系一个考验。葉劉淑儀在一個論壇說，本港過去七日的疫情有輕微下降趨勢，今年遊客較少，如果能夠經過七攬的考驗，一連三日有26000名觀眾聚集狂歡，酒吧又可以營業至深夜，而數據沒有急劇上升，相信香港有條件再開放。他又說，出席金融峰會令他很感動，即使被人抹黑，仍然有很多嘉賓出席，證明香港是有朋友，很多海外嘉賓表達他們開心能夠再次來港，亦都對香港充滿信心。由前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丈夫潘樂陶擔任主席的安樂工程旗下公司安樂機電承認違反競爭法，被罰款合共1億5000萬元。競爭事務委員會宣布，安樂機電已經同意承認法律責任，並且同競委會訂立合作協議。而他的員工佘家偉和鄭傑純亦都同意承認法律責任，與競委會達成合作協議。雙方將會共同向審裁處申請，包括就首輪和第二輪訴訟對安樂機電施加1億5000萬元罰款，向業務實體答辯人收取競委會的調查費用和訟費等，有關申請需要經審裁處作出決定。考慮到安樂工程和安樂機電主動與競委會接觸，以處理該會的執法行動，並承諾履行協議之中所有規定，競委會將會行使酌情權向審裁處申請押後首輪訴訟之中涉及安樂工程的法律程序，但涉及安樂機電的法律程序仍然會繼續。深水埗配水庫有超過30個泥土樣本對類鼻锥白黑氏菌呈陽性，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根據部分泥土樣本細菌基因圖譜與深水埗區病人的基因分析高度同源，顯示之間有一定關係，這個是突破性的發展，對傳播途徑會掌握多些。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經污染的食水傳播是其中一個可能性，至於為何未能夠下結論，因為食水化驗並沒有找到陽性結果，由於調查在10月進行，如果這一輪傳播在8至9月發生，已經事隔1個多月才調查，而抽取食水檢測時已經增加相關措施，例如增加氯氣。 在配水庫、出水口增設紫外光，因此要在每個傳播鏈追查，在微生物上找到證據是有一定困難。德国总理索尔茨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寻求加强两国经济关系，是新冠疫情出现三年以来七国集团首次有成员国领导人访问中国。外电报道，索尔茨访华期间会分别会见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预料他在会面期间会提出人权和台湾问题，以及德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面临的困难。報道又說，索爾茨會在北京逗留一日，同行的包括德國商界領袖代表團。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一兩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下周初至中期漸轉天晴。而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28点，升889点，总成交金额79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7点，升2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44.4升23蚊，盈富基金16.33升9.1，美团154.7升13.2，阿里巴巴70.55升7.55，友邦保险64.95升2.25，并亚迪股份197.1升9.7，药明生物42.75升3.5，快手41.8升5.65，京东集团171.3升18.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8.08，瑞士法郎1.012，加元1.37，人民幣7.283，英鎊對美元1.122，歐元對美元0.977，澳元對美元0.63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27109点，跌553点。港金报1535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9.09美元，卖出163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坏车，咁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咁香港大球场咧，由于有榄球比赛，今日下昼1点半开始，部分嘅加路连山道同埋希慎道都系封闭，咁大球场一带咧都系有交通改道措施。在九龙区油塘的高超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高超道去返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呢就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14号 H33214X42号C 去返油塘巴士总站方向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红叶飘飘，音乐旋律中起舞。追踪日本红叶人气作品，感受浪漫风情。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拨发源号，红叶歌曲音乐特辑。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到校长出问题考我哋啦嘛？有请文校长。 有请文校长。 你好。 第一题。 好。嗱，第一题呢就係同资讯科技发展有关嘅。你哋可能冇乜印象嘅，就係 email 呢係几时先至开始普及㗎。嗱，呢条唔系问题嚟㗎，呢个系開場， 我想都成十幾年啦， 廿年都有， 廿年都有啦， 應該咧係大概係九三咁上下啦，至到九五咧就即係開始係普及嘅。咁咧喺以前咧，即係當嗰個資訊科技仲未發達嘅年代咧，書信同埋電報咧就係最主要嘅通訊工具嚟嘅。咁但係咧打電報咧就係按字數收費噶嘛， 係啊， 咁所以咧，啲人寫嗰個電報嘅內容咧，要好精簡嘅。咁啊，題目嚟啦，以下邊一個國家或者城市嘅英文名稱係用嚟代表外意嘅簡寫咧？ 外意嘅簡寫， 外意，例如例如先生去咗遠頂啦，嚇，佢想寄封信或者打電報俾佢太太嚇。或者屋企人，表达好关心佢，好爱佢。咁啊 ，A 巴黎 ，Paris。B 咧就系罗马 ，Rome。C 咧系意大利 ，Italy。D 咧就系西班牙 ，Spain。啊，重复一次，系 Paris。A 吓 ，A Paris。B 系 Rome。C 系 Italy。D 咧就系 Spain。 我估意大利， 我都系意大利， 意大利，因为拆开意大利嗰个字咧，系代表住嗰啲字，唔知咩咩 love you 咁样就系啦，系啦， total I T A totally love you， 咁 A 字咧 ，A 字咧 ，I T A L Y 嘛，系啊，但系意大利嘅，我觉得系意大利，但我只系未 read 到 嘅 啫。 咁但系其他嗰啲都好浪漫嘅城市啊，嗰啲你冇考虑到咩？ 我唔考虑气氛，我考虑个字啫。因为你头先都讲啦，嗰啲发电报系逐粒逐粒，即系好简短嘅字去代表啊嘛。系啦，譬如速回咁样，心念咁样，即系佢个嚟。咁所以 Italy 咧， 但其实佢唔打，点解唔打 love 咧？嗬 ，L O V E 咪简单直接。 咁咪四个字咯。 你呢个都系啊，你譬如系 Italy 咪就话你系五个字， 但系你呢个系句子嚟噶。 校长，我想请问一下嘅就系佢哋嗰个谂嘅方向啱唔啱啊？方向啱唔啱啊？ 咁讲埋答案嘅， 方向都啱嘅， 方向系啱嘅。 不过咧就其实俾个 tips 咧就系佢系代表一句句子嘅， 系咯系咯，就 是、 代表一句句子 咯， 系 咯。 系咁啊！ 即系得我未 争你啫。 李同学咧， 李同学会觉得我撞咯。 你撞罗马啦， 我撞 Paris 啊。 Paris， 我本来想撞罗马嘅，但系佢画咗画，或者我唔想，因为佢有一只马。 都系四大皆空。 因为佢只马，佢撞罗马，我唔制。 等阵，我撞罗马啦，你又 即系 A、B、C 都有人拣，系啦。 即系罗马，即系字母个数字少啲系咪？ 系啊。 O K， 系啊。 嗱，个答案开估啦， 好 就系 C Italy 嘅。 哦， 咁但系代表咩咧？佢系代表 I truly always love you。 哦 ，very good，very good。 Truly always love you。 love you。OK， 終於拆解到啦。 好， 係啦， 幾好玩啊！呢、這個、嗯、好。第二題， 第二題咧就係、是、我陣間讀嘅呢個句子咧，究竟係乜嘢人會用到呢句句子，而且常用嘅、 嗯？ 好啦，聽住咯噃。A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再读多一次 ，A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 嗯。好啦，答案有咩 好讲嘅 ？A 动物杂技表演旁述员 ，B 咧就系、是、打字机维修员 ，C 咧就系、是、英文急口令导师 ，D 咧就系、是、儿童音乐剧导演。 B。 是 因为他维修时打晒呢个字廿六个字母喺晒度， 冇 错，系冇错。咁你系咪跟我啊？ 我梗系啦，打字机啦 ，B，OK，、okay, 打字机 好。答案系啱晒嘅， 可、 yeah! 惜、 嗯，因为呢个句子包罗廿六个字母， 系啊，冇错。嗰时候如果你系 typing， 你要教呢嘢嘅就系你系要打呢一句句子嘅。 系，咁我觉得、啊，我觉得作呢句嘢嗰个人都几 好叻， 好叻啊， 系 啊， 系、 啊嗯，所有个字母都用齐晒噶， 嗯 ，OK，OK，、啊 okay, okay, 好啦， 好啦，咁跟住第三题， 系， 第三题咧就最近，我喺新闻报告入边咧就听到呢一句嘅惯用语嘅，咁咧佢就系话 ，elephant in the room，elephant in the room，、嗯、究竟 elephant in the room。是什么意思呢、 嗯、 A 就是大而无当 B 呢大言不惭、 嗯、 C 呢是视而不见 D 呢就是大材小用、 嗯 啊、重复一次、哦嗯、Elephant in the room、 嗯 啊、或者有些人叫 Elephant in the living room、啊嗯、A 呢就是大而无当即是浪费空间啦、 嗯。 B 咧就大言不惭，自鸣得意啦、 嗯、 C 就视而不见，避而不谈。D 咧就系、是、大材小用，即系浪费人才啦。 大材小用， 拣系 A、B、C、D。 好，诶、 啊，你同学咧就系、是、拣 D。 D 嘅， 我觉得一系 A 一系 D。 我拣 A。 你拣 A 啊？咁我唔跟你，我跟阿 Sarah。 系啦，一个 A， 两个 D。 有冇人中啊？ 一个 A 两个 D 是冇人中的、 oh! 剩低乜嘢啊校长 ？B 是大言不惭同埋视而不见， 系啦，剩翻 B 大言不惭、嗯、自鸣得意， 咁、 嗯、 我估视而不见啊， 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我就估视而不见啦。 成只大笨象喺 我中意啊， 未必噶，有时唔系咁样解嘅字面噶， 点咧？ 视而不见。 系啊，因为呢啲惯用语从字面就系睇唔到嘅， 系啊，睇唔到就系讲，所以你要学咯。嗯 是 我看过的这个但 我忘记了是视而不见还是大言不惭 大言 不惭、啊、大言不惭我估视而不 见好那马同学视而不见 你在哪里读书来啊你是啊大言不惭 校长哪 个中 一个大言不惭两个视而不见 好个答案答案是 C 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哦、但是为什么 呢、原因呢就是、说 大笨象在房里面嘛咁都係塞爆晒成间房啦咁但係点样解为视而不见 原因呢就係话呢有一个作家呢一个俄国嘅作家呢诗人嚟嘅。咁佢呢就写咗一本书啦就叫做好奇的男士。咁入面呢就係讲嗰个男人呢佢去一个博物馆嗰度参观呢明明好大隻大象喺度嘅，但系咧佢就冇去留意到大象， 哦、 就淨係去睇嗰啲微細微小嗰啲嘢。 嗯， 對於一啲咁重要嘅展覽物咧，佢、都 竟然視 竟然視而不見。 哦， 咁漸漸咧，啲人咧就將呢、這個elephant in the room 咧，就愛嚟表達咧，就係話個個都知道問題係存在，而且呢一個問題咧， 擺曬喺度啦。大笨象咁大， 系嚴重嘅，但系你哋都當睇唔到，或者係唔好意思講，跟住講出嚟係尷尬，或者根本係冇辦法去解決嗰個問題。咁、最近咧就係、講英國咧換首相個新聞咧，咁、有人批評咧就算換咗、但係其實咧都仍然係 there is an elephant in the room。 哦，明曬，好嘢，係咪仲有一題啊？ 有兩題， 仲有一間嘛？係 啦， 可以繼續。 仲有一題，仲有一題咧，就係都係英文慣用語嚟嘅。 嗯， hits， 大家都知道 hits 點解啦？ 好流行。 HIT 係咪 啊？係 HIT 嚇，即係拍打咁嘅意思。 拍打。 好啦 ，hit the books 係咩意思咧 ？Hit the books。 books 係書。 係書。咁 A 咧就係打書釘，即係你去書局咧， 即係企喺度睇書，睇書唔 睇書 唔 買書，係啊，齋睇唔買。B 咧就係好努力去温習，去應付考試。C 咧就係慶祝考完試啦，嚇 掉咗佢 啊！咁咧就係啦，咁啊做呢個動作。D 咧就係發脾氣。咁究竟係打書釘 A 打書釘 ，B 努力温習應付考試。C 是庆祝考完试，定是 D 发脾气呢 ？B 我觉得是看温书。 好，咁啊，梁同学就话温书， 我觉得是发脾气。 咁马同学就认为发脾气。 系啊， 你同学你都常做呢个动作。 冇错，佢成日都系咁样打马经啊，佢 冇啦， 又输啦咁样。 咁啊，拣 A 啊，我拣 A， 打输钉。嗯 ，OK， 有冇人啱咧？ 有冇人啱？ 好 ，A 一个你系咩啊？ 我系hit 即系呢个温书。 温书 ，OK。A、B 同 D， 好啦。 啱啊！ 有人啱嘅个答案系 发脾气。 B for boy。 哦，温书 hit the books。 点解嘅？ 其实咧，有时啲谚语咧，或者嗰啲惯用语咧，未必系好容易揾翻佢个源头。譬如 hits the books 咧，就系假要努力温习啦吓。譬如 我点用啊 ？hits the books 呢个 hits the books。譬如你话 Mary is a very good student. She has hits the books every night since the course started. 校长啲英文好听啊， 好听啊， 系啊， 多谢你。咁所以 hits 咧，佢有好多惯用语。譬如 hits the ceiling， 点解咧 ？hits the ceiling 即系话。好嬲，好嬲，嬲得好緊要 ，hits the ceiling， 呢個就發脾氣啦， 唔係發脾氣，係有啲嘢激到佢好嬲。 Hit the girl， 我淨係聽過校長一句叫 hit the road 係咪啊？即係上路啦，即係 hit the road 係咪行啦咁樣？ 我冇聽過， 唔緊要，好啦，不如我哋錄埋問埋最後一題啊，好唔好啊？校長， 嗱，頭先我問咗四題啦，係咪？係，咁樣有時間咧。咁我就出呢题啦。 好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系点解咧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on the head， 即系你个头啊， 个钉嗰度揼落去。 揼中你个头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四个答案。 四个答案，呢个我唔俾四个答案啦。 好 啊， 你哋估下。 哦，咁样啊？我谂咧，即系揾出个问题嘅根源，揾出问题嘅根源，我估啫吓，我唔知啊。 咁啊， 我谂紧啊。 马同学咧？ 马同学佢废废地嘅，唔使理佢。你同学 我就估谂紧嘢咯。 谂紧嘢。 谂紧嘢。 我就估揾出问题嘅根源。 啊，对唔住，我改。头痛，哇， 头痛， 好烦啊！嗰啲又好头痛， 关事啊！ 有啲问题，揾出啲蛛丝马迹啊！ 边个会近啲啊？有冇人近啊？甚至 冇， 冇人近。 同呢啲嘢，譬如谂嘢系冇关嘅，会唔会系啊？完全冇关。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啊！ 嗱， 做咗正确嘅事， 撞板， 做咗正确嘅事，正确嘅决定， 唔系撞板。 唔系， 都唔系。 你讲做正确嘅事咧，以前我早会好多时提学生咧，我就好中意讲 do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 適当时候做適当嘅嘢。 系啦，好啦，翻转头呢个想唔想开股咧？ 好啊， 我哋估唔到。 好啦，咁个答案咧系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哦， 系啦，即系。即系例如啦，例如话，嗰、那个社工佢话，大家都好似唔系好理嗰啲欺凌嘅事件啊，咁佢可能就话 ，the social worker hits the nail on the head when he spoke out against bullying。 in the school。 嗯、OK， 系一针见， 一针见血， 好，非常好， 嗯、 好啦， 多谢 晒校长， 好啦，校长，咁啊，每一位校长上嚟嘅时候咧，都会有一首点唱嘅歌曲嘅，咁、嗯、你今日拣嚟嘅歌曲系 I Believe I Can Fly， 点解会拣呢首歌？ 有咩信息啊？ 因为教咗咁多年书咧，我觉得人人都需要鼓励嘅，咁、 嗯、 特别系我哋嘅同学仔啦，咁如果我哋作為老師嘅，係能夠多啲認識同學嗰個特質，佢嘅天分，俾多啲鼓勵佢，等佢用唔同嘅方法去揾出自己所長。咁我諗每一個人都可以喺社會好快活咁樣生活，同埋作出貢獻。咁唔係話要飛啊，而係話能夠。 進展所長， 係啦，好好生活， 好。 有冇啲乜嘢嘅點唱名單啊？想點唱俾咩人聽啊？ 我點俾我所有嘅校友啦、 嗯、 同學啦，同埋所有朋友、我嘅屋企人，咁大家都喺生活之中得到鼓勵，互相鼓勵， 好、 做個開心快活人。 哇！ 多謝文， 再一次多謝文靜芬校長，多謝曬， 多謝曬， 拜拜， 拜拜， 拜 拜。 I used to think that I could not go on, and life was nothing but an awful song. But now I know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 I'm leaning on.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I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door.I was on the verge of breaking down. Sometimes silence can seem so loud. There are miracles in life I must achieve. But first I know it starts inside of me.And I can be it.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door.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诗，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诗，打开关怀空间。 光源道金刚郡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80多枚炮弹，南韩军方话炮弹落在两韩划设的海上缓冲区内，韩军当时已经作出警告，谴责北韩的作为，谴责北韩的行为公然违反协议，又指北韩接连不断发起挑衅，为朝鲜半岛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敦促立即停止。韩军与美方保持紧密合作，并且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加大戒备力度。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17点，升878点，总成交金额88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7点，升2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2.2升20.8，美团154.1升12.6，盈富基金16.31升8.9，阿里巴巴70.2升7.2，友邦保险64.9升2.2，比亚迪股份198.8升11.4，药明生物43.25升4蚊，港交所245.6升15.8，京东集团171.4升18.9。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8.799，瑞士法郎7.768，澳元4.971，加元5.732，新西蘭元4.557，歐元7.6734。每百日元對港元5.30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2.718。日經平均指數報27,126點，跌536點。港金報15,350元，升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38.71美元，賣出1,639.2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龙翔道啊，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就喺龙盘苑，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喺龙盘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百德新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域多利皇后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在凤凰角对出。另外香港大球场由于有榄球比赛，今天下午1:30开始，部分的加路连山道和希慎道就封闭，大球场一带都有交通改道措施。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油塘的高超道有水管急收，高超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14号 H33、214、X42 号 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都要改道行驶，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咧喺个手术室入边啦，咁啊护士就讲啦 ，Tony 唔使紧张噶，呢个系小手术嚟嘅啫。咁啊病人就话啦，吓、啊、我唔系叫 Tony， 个、啊、护士就话啊系啊，我同个医生讲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呢间社企花店除咗有两位轮椅女士一展插花嘅所长，其中一位嘅老公竟然都发掘咗另一种艺术天分。 我而家做花店之后咧，我发觉我而家系发展紧另外一种兴趣咯，就系画公仔。 到底呢个故事系点嘅呢？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一声呼号，虽然成绝响，但至今仍声威不灭。借住李小龙八十二岁领寿，回顾呢位银幕巨人最精彩的光影时刻，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李小龙系列》，一连四个星期六传奇再现。 今个礼拜上演《死亡塔》，星期六晚十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的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十四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最后一个钟头噶啦，风骚快活人一阵间就会有呢个风骚唱不完啦。不过大家依呢个时候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881，一阵间答半咧就系我哋点唱嘅。 大点唱， 咁啊而家咧就有风骚唱不完，一阵间就会有大点唱啦。快啲打电话嚟啊！我哋个靓仔哥哥等紧你电话。 冇错啦，好，而家马上开始，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天天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不完，相爱缘分就是这么难。 原曲全赖有你 Sailing Rod Stewart， 填词沙巴，第一次登场的这位填词的人，填词人。好了，唱出的就是有小睿睿新歌做个开心快活人。 若有你烦气攻心，心中过瘾好气氛，身边有你一鼓作气，前面好多多得你陪着，有你 就到屋企，一起欢笑多趣味，身边有你一鼓作气，娱乐好多，多得你，全赖有你，令我窝心，天天都会听你的，身边有你，心中有你，娱乐好多，多得你。明日战机，凡气攻心，真的好戏，好戏味，一呼百应，一鼓作气，娱乐观众点笑得你。 大家可以留意《同场加映》，头先有讲到有两套嘅电影，我哋分别都喺我哋星期一介绍好睇嘅戏嘅时候同大家介绍过，所以呢位朋友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嘢，将我哋所有节目里面嘅内容都将佢加埋落首歌里面，希望大家会喜欢。全赖有你，三宝爷， 三宝爷， 中国开心快活人，呀， 来啦！ 全赖有你，令我窝心，天天都会听你的，身边有你，心中有你，娱乐好多，要多得你。 用罗文康。周伟， 明日战机，凡气攻心，真的好戏，好戏味，一呼百应，一鼓作气，娱乐中点少得你，回味欣赏睇好戏，全部鼓掌打打气， 打气， 如若得奖，恭喜你。 我哋嘅香港电影业致敬，希望大家有更好嘅成绩，亦都希望我哋自己致敬，希望我哋都有更好嘅成绩，向全球华人致敬，希望大家都有更好嘅成绩，耶！ 多谢李小姐送嚟呢首歌曲， 好嘢， 跟住落嚟呢一只歌之后，我哋就会有一段神秘嘅对话，对象系一个靓女同埋一只怪兽，叫做 Beauty and the Beast。到底马老师学唱歌，老师同佢讲咩？系咪叫佢早啲翻屋企瞓呢？歌之后翻嚟话你听。 要争好气，要争好气，气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 jump up when you hear it. Bruh. Six. 马上带出我哋咧呢一个嘅二人嘅对话，就系由阿马老师咧去揾歌唱老师嘅吓，先听下先。 我马小强今日终于嚟到呢一个观塘某商厦嘅一位全港最出名嘅歌唱老师，佢就系吕老师，佢本身就系一位女士嚟嘅，表面睇，我应该冇估错。 我都唔肯定。 好，吕老师，嗱，我今日就拜你门下啦。咁、你觉得你之前听过我嗰啲所谓作品，你觉得即系我呢个有冇得救先？同埋毛病喺边度？ 嗱，有冇得救咧？第一堂咧就未知嘅。不过咧，听到你把声咧系好厚，所以咧即系厚底嘅，所以咧系都比较容易啲学嘅，会多啲发挥嘅。 系，咁我之前俾你听我唱嗰啲歌咧，系咪真系不知所谓啊？ 我又唔敢咁讲嘅，不过可能系你天生拍子咁就争啲啲，咁啊，至于又系咪五音不全咧，又未至于。 你小心啲讲嘅， 未至于五音不全嘅系唔错嘅，其实。Okay. 不过系啦，要练习咯，要学习。 即系如果我又勤力啦，又俾心机啦，你估我有冇机会唱到歌，同埋有冇机会红透？四分一天边 你有机会唱到歌，但未必有机会红嘅，因为咧红唔红同你嘅实力系冇关嘅， 同咩 有关系嘅，系冇直接关系，即系唔系完全冇关 系， 系同你嘅际遇啦、运气啦，好多嘢嘅。 OK， 如果我同你组情侣档，你愿唔愿意啊？ 父女档又如何呢？ 契父契女 都得啫， 好，一於系咁，好嘛？嗱，大家我真系会俾心机努力跟阿吕老师学嘅，因为佢咧，哇，我知道咧，Miss Queen 系咪？ 嗯， 系啦，佢响歌唱界都好多年噶咯，你又唱和音啦、又唱有时都做下 show 噶，系咪？又同啲好大牌嘅嗰啲歌手咧去做佢哋嘅伴唱，系咪啊？ 系啊，冇错。 啊，如果我唱得好，你会唔会带我入行啊？ 如果你唱得好，我就带你入行啊！谂下先，唱和音又另一样嘢嚟嘅。 吓， 咁你学咗主音先学和音啦，好冇？呢、這个路程应该好漫长啊！你努力啦。 另一首送俾大家嘅歌曲原曲《相思泪》，作词小张张。改咗新嘅歌曲之后，而家叫做《傻强泪》，系泪人个泪。主唱有小张张、小睿睿。 傻强做嘢系唔讲究，揾碟乱嚟惹人愁。 平时说话人口臭，嘴叻打断话题未说完又。风骚合作人呢难受，恨他乱噏作大同心疾首。他的自白最下流，只盼苍天将佢嚟追究。废话成日有，口都臭了，人物解救改过都未曾有。痛恨痛恨难猜透，风骚里天天激我直头激鬼兽。 跟住有我哋嘅压台花旦红牌阿姑李小鋭， 继续嚟。 好，改庙街嘅街坊，俾钱俾钱。 所强重嘢系唔讲究，揾啲乱嚟惹人愁。平时说话人口臭，最叻打断话题未说完又。风骚合作人难受，恨他乱噏作大同心疾首。 谁 是谁格？他的自白最下流，只盼苍天将佢嚟追究。 嘿，罚佢啱。 废话成日有，口都臭，人物解救改过都未曾有。痛恨痛恨难猜透，风骚里天天激我直头激瘦。 多谢各位街坊父老，我哋咧两个送俾大家嘅就系呢一只傻强泪吓。好啦，我哋要争取时间，因为傻强今日都有只歌送俾大家。 系、哎、啊，好巴闭啊！ 好啦，而家学 等 一阵 先 吓。啊， 你哋两个呢一首歌呢简直对我是当头。 喂，你睇个头，你睇个头做乜嘢？做咩？做生意失败？ 呢个 loser 头。 loser 头。 loser 头。冇咩时间啦，你唔好咁多。 明星第一首学唱嘅歌，原曲黄沾，原词黄沾，原唱陈丽诗，跟住叶不娴，跟住张国荣，跟住到我。 话系等同啊，讲到自己等同。 我哋唔好帮佢。 同 level。 唔好帮佢，唔好帮佢，等佢唱。 希望大家俾啲鼓励我。 真系唔好听。 唔好望住。 唔好望。 我就会嬲。 边度入知唔知啊？未入啊，老板。我啱想问佢边度入。 你有佢。 我老师听到，我惊佢赶我出闹啊！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我又想你起我， 好似 echo 咁啊，又一句佢一句， 有几得多？ 你唔好炸底唱， 同为你佢醒醒， 好笑啦， 笑得多。 Loser， 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喟，怀念我，心中照耀过。 其实我老师话我咧， 唔好讲其他嘢啊，无谓。 你见张国荣唱歌会唱唱，其实咧我老师同我讲咧， 其实黎小团同我讲过，你第一句应该要点唱，系咪咁啊？快啲啦！ 过紧样， 自己唱紧几句都唔记 得。未见到光明星星，请你想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我用大道记住你得唔得？我唔开心。 系啊，冇啊，我真系其实都未出得大场 面。哦，即系咁就算噶啦，系嘛？ 系啊， 哦、因为亦都时间关系啦。但系即系咁好听嘅歌声咧，我哋腰斩其实真系我哋唔啱嘅。 系冇错，但系唔腰斩我更加唔啱。啱唔啱？大家讲 句。其实你学埋咁嘴刁嘅， 我不嬲都系咁，我唔系嘴刁，我 你咪净系识佢系嘛？ 系啊，你梳下你个头先啦。 好似俾个阿师奶坐完咁个头咯，乱晒个头， 成个超人咁有个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习近平指出，索尔茨是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首位来访的欧洲领导人，今次亦都是索尔茨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相信此行将会增进双方了解和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下阶段中德关系发展做好谋划。习近平强调，今年适逢中德建交五十周年，五十载历程表明，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原则，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就不会偏步，亦都会走得好稳。他又說，當前國際形勢複雜多變，中德作為有影響力的大國，在變局和亂局之中更應該攜手合作，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多貢獻。由前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丈夫潘樂陶擔任主席的安樂工程旗下公司安樂機電承認違反競爭法，被罰款合共1.5亿元。競爭事務委員會宣布，安樂機電已經同意承認法律責任，並且同競委會訂立合作協議，而他的員工佘家偉和鄭潔純亦都同意承認法律責任，與競委會達成合作協議，雙方將會共同向審裁處申請，包括就首輪和第二輪訴訟對安樂機電施加1.5亿元罰款，向業務實體答辯人收取競委會的調查費用和訟費等，有關申請需要經審裁處作出決定。考慮到安樂工程和安樂機電主動與競委會接觸，以處理該會的執法行動，並且承諾履行協議之中所有規定，競委會將會行使酌情權向審裁處申請押後首輪訴訟之中涉及安樂工程的法律程序，但是涉及安樂機電的法律程序仍然會繼續。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說，本港近期舉行多項國際活動，雖然未完全取消防疫限制，但是香港確實復甦之中，恢復不少生機。他相信今日起舉行的七人欖球賽事會是一個考驗。葉劉淑儀在一個論壇說，本港過去七日的疫情有輕微下降趨勢，今年遊客較少，如果能夠經過七欖的考驗，一連三日有26,000名觀眾聚集狂歡，酒吧又可以營業至深夜，而數據沒有急劇上升，相信香港有條件再開放。深水埗配水庫有超過30個泥土樣本對類鼻疽白黑氏菌呈陽性。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話：，根據部分泥土樣本細菌基因圖譜與深水埗區病人嘅基因分析，高度同源，顯示之間有一定關係。呢個係突破性嘅發展，對傳播途徑會掌握多啲。 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经污染的食水传播是其中一个可能性。至于为什么未能够下结论，因为食水化验并没有找到阳性结果。由于调查在十月进行，如果这一轮传播在八至九月发生，已经事隔一个几月才调查，而抽取食水检测时已经增加相关措施，例如增加氯气，在配水库出水口增设紫外光，因此要在每个传播链追查，在微生物上找到证据是有一定困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13点，升874点，总成交金额88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7点，升2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2蚊，升20.6；美团153.7，升12.2；盈富基金16.3，升8.8；阿里巴巴70.6，升7.6。友邦保險64.85，升2.15；比亚迪股份199蚊，升11.6；药明生物43.2，升3.95；港交所245.4，升15.6；京东集团171.5，升19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7.95，瑞士法郎1.01，加元1.369，人民币7.266。英镑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978，欧元对美元0.63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27084点，跌579点。港金报15350蚊，系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0.29美元，卖出164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咩事？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因咩事你睇住只杯睇到咁入神呢？ 因为每一只杯嘅背后都可能有一个故事。 嗱，你呢只杯有冇咩故事我就唔知啦，但世界杯我就知有唔少故事噃。 吓，有啲咁嘅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浩斯。 今集会同大家讲下世界杯奖杯嘅故事，包括上一代奖杯雷米金杯嘅历史。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 嚟到点唱时间，未接电话之前，好快读一两位朋友噶啦。阿 Queenie 佢话咧，琴日我仔阿 Cyrus 同埋 Virginia 咧大婚日子，感恩咧所有风球除下之后，即系天公造美啊！喺愉景湾个教堂完成婚礼吓，夜晚高朋满座，一切顺利。咁希望落嚟嘅咧，日日都系咁开心吓， 百年好合啊！ 冇错啦吓。另外咧，阿吉大人话小强兄，今日你将我偶像嘅歌曲演绎到咁啊唔读啦。咁咧佢好似都有少少。笑你嘅，我覺得啫嚇，即係嚇，並無不敬嚇。 你唔好睇啦，係啊，係啊，意見啫，意見啫，意見接受態度照舊。 係啊，另外 Cat Cat 佢話我一路聽都咬住個下唇啊，因為忍住笑咧，公司驚人知佢聽緊咧，咬到出血啊！佢 哇，係 啊，咁慘啊！ 因為你唱得好開心啊，真係好嘢，即係你亂唱都咁開心啊！啲人啊，咁另外咧，琴日有雙絲女啦，今日新版佢好正啊，希望可以做呢、這個嗰、那個叫咩鈴聲嘅。另外咧 ，Michelle Candy 佢話咧，大家好啊，下星期二八號係我爸爸嘅生日。下星期五十二号就是我弟父盈盈的生日，还有十六号是我大舅父的生日，祝他们一路平安顺意和身体健康的。 好 啊，好，这个时候不如我们听电话吧。 打通电话的有龙虾。 Hello， 你好，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 点解会有呢个名字？ 我第一次打电话来点唱噶咋？ 哦，系啊！ 多谢你啊！你个名个点嚟噶？ 朝朝都要听你哋嘅节目啊！ 多谢 吴安乐啦， 真系 吴安乐问咗第三次啦，你点解叫龙？ 咁你今日听完马老师唱歌安唔安乐啊？ 都安乐嘅，好多进步空间，继续努力。 龙虾姐姐， 加油加油！ 系啊， 龙虾姐姐，我想问你咧，你有冇觉得嘅就系其实今日咧，哇！我真系听佢同佢嗰个歌唱老师嘅对话咧，我真系，你有冇上堂噶？ 我有啊，第一日 即系喺度撩人，又话咩组成情侣合唱团啊咁样。 我都觉得佢 咁唔 正经， 好唔正经啊！即 系 为一个老师， 真系 一啲尊重都冇，系咪龙虾？ 系 佢想跳出另一个另。一 个 嘅角色嘅， 系咪啊？哦， 好 啊，都系佢嚟嘅呢个。好，龙虾， 咁你有咩点唱嘅信息 啊？我就因为coming 嘅下个星期二咧，我个好朋友咧做一个大手术，咁、做完个大手术咧，亦都要做一啲疗程。咁我知道佢都跳出呢个框框啦，咁我希望佢手术成功啦，同埋嚟紧个疗程咧，我知艰辛嘅，咁我都会 陪佢 做。陪住佢啦， 好啊！ 支持佢，一切顺利。 系啊，支持佢啦。咁另外，我突然间醒起，我今日即系同我第一次打得到电话嚟咧，咁咁啱，我今日都有个好朋友咧生日，正日生日，咁我都祝佢开心心啦，就健康康啦。 好啊！ 咁我都祝你哋三个继续做好个节目啦。 多谢。 因为唔听真系唔安乐，星期日咧就好空虚嘅。 系啊，真系唔好意思。 听重温，听重温。 如果你听日唔系空虚咯， 是的，即是空虚的，照期待星期一咯要。 好啊，再一次多谢晒你。好，你揀呢隻歌是 Stand by Me。Stand by Me。 是啊，梅艳芳的。 多谢晒。 早日康复。 多谢龙虾。 人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里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Stand by me， 哦哦。为你歌唱这一首 Stand by me， 能令我振翅千亿次，这泪子身披上无意，愿你倾听一生 Stand by me， 期望 呢首 Stand By Me 十二点十九，我哋继续听电话好唔好啊 ？Hello， 喂， 何太， 何太你好 ，Hello 何太， 何太你好， 欢迎你， 欢迎欢迎，多谢你， 系啦，咦，好人好事要讲系咪？系咪讲好人好事？ 系啊系啊，好人好事啊， 嗯，你请讲。 因为我就系寻日赖低嗰个买松袋，咁啊留低嗰啲身份证啊，手机啊，锁匙啊嘛，咁啊。 赖咗一个，赖咗的士 啊？ 的士系咪啊？ 我哋响浅径嘅搭80303K。 哦， 咁我追翻上去啦，点知又冇钱，个袋个身冇钱，得张八达通。 嗯， 咁咧就嗰、那个接的士，我问你八达通收唔收？佢话唔得噶。咁我哎呀望晒型啊，冲咗上去，咁咪、我你写。车我去啦，好近啫，转个弯咁样，咁啊跟住咧就佢车到我，咁啊我话你等阵啦，我喺个车站嗰度总站啲师傅有冇留低啊咁，佢话我唔等你啦，你自己搵啦，咁诶唔好收唔收我钱啊， 咁、好好 呢个的士司机好。 即系搭巴士嘅， 啊、又唔记得嗰个的士司机嘅嗰个哥哥叫咩名嘅，又冇睇个牌，唉，咁佢又开车，我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咁啊，咁啊又开咗车，咁啊跟住， 最后搵唔搵得翻啊？搵唔搵得翻个袋啊？ 搵到喺个总站嗰个清洁姐姐，见咗我个抽喺度，咁啊摆喺嗰度，咁啊收尾我气落气喘走到上去，问下佢，佢话。问我有咩乜嘢，我有个手机啊，身份证啊，银包咁。佢话你系啊，呢个咁啊，俾翻我咯。我系我 好彩 好嘢，好嘢。 的士哥哥真系好人啊，车你追住架车吓， 仲要收钱 啊！系啊，俾啲掌声好。边个佢而家都听到吓？ 我想你借多谢嗰个司机啦，同埋嗰个姐姐啦。 好，希望多啲好人好事。 系啊，系啊， 好多谢晒何太， 一切顺利啊，小心啲， 好啦，多谢晒。 点知歌啊，风雨同路啊，大家开开心心。 好。 似是欢笑，似是苦困，怎可分开？假如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天且相亲，马至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尘。欢笑似是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如缺一样性。 小芬姐嘅呢一首《风雨同路之际》咧，我哋读翻啲点唱啦。Galaxy 佢话咧，我啊。我有生日点唱，有位支持咗风骚多年最少 over 十年嘅 fans 啊，淑娴会今日牛一，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另外咧就有位曾先生连曾小姐，佢话咧点唱今日啊，昨日系我生日，冇得大点唱。高龄妈妈近期入咗院，我最大愿望咧同我身边爱嘅人咧都系身体健康嘅吓。好，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咯， 文文 ，Hello， 你好啊， 早晨啊， 早晨啊，文文， 唔使紧张，开心之啊！ 你咪第一次打嚟啊，文文。 是啊，第一次打嚟啊，我就多谢出边嗰个哥哥仔帮我出。 好靓仔噶， 系 啊， 咁你有咩 打嚟嘅？ 系 啊，点解？ 有咩原因？ 系。我个仔咧就六号咧生日，我预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好， 几多岁啊？ 我希望佢咧唔好转工转得咁密啦。 点解啫？ 唔系妈妈都唔希望佢转得太密。 点解啊？点解啊？你讲嚟听下，点解？ 唔系啊，你太密咧，如果譬如去即系去面试啊，咁俾对方咧个老细见到你，哇，转得咁犀利嘅， 系噶，哦，你几个月又走，几个月走，即系你个人唔好定性咯，系咪咁意思啊？ 吓， 系咪唔够定性啊？系嘛？ 咩啊？唔好意思， 唔紧要，唔紧要，你继续讲啊，你继续讲。 吓，咁系咁样啦。咁我点唱埋俾你嚟听啦？ 多谢。 丰收嗰啲 fans 啦，阿发发啦，吓阿群体啦，宝宝啦 ，Winnie 啦 ，Anita， 你知道 晒男人啦， 劲啊， 应该日日听噶。 系啊，阿文文你都系。 咁仲同埋点埋俾我屋企人啦，点埋俾西湾河熟食中心女记阿齐齐听啦。 好。吓，有冇啊？冇啦，系咪？ 系啊系啊， 好多谢晒文文， 你就英文歌喎，好听嘅喎，多谢晒文文， 多谢晒， 多谢晒文文， 恭祝你嘅仔啊，生日快乐啊， 系啊，仔仔 ，Happy Birthday！ 另外，听汪佢话听日系点上俾二女啊，听日佢22岁生日，之前抽唔到时间啦。另外补足翻大女9月系26岁生日，仲有细女上个月12岁生日， 好多人生日 啊，多女生日啊。好啦，就呢只歌曲吓，叫做 Top of the World， 正啊，跳舞啦可以。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t'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again,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我想问咧，阿马老师啊，你今日咧有冇请嗰位啊老师咧，即系唱歌老师咧，听直播啊？佢听完之后会唔会有少少动摇佢教你嘅心咧？你估我即系 有机会 问下啫，系。 我觉得佢有机会。 我谂你一阵间补补飞打落去。阿老师啊， 铁证关系。 我唔系老师。你琴日听你听翻你听翻今日佢哋两个嘅对话，其实都冇教过，即系佢已经做咗啲咩啊？系嘛，冇嘅，完全嗰啲咩丹田啊咩嗰啲系冇。 倾下偈嗰啲 系咪啊？我就怀疑其实 佢唔知去咗边处， 系咪？你觉唔觉得？唔知去咗边处，系咁要录啲嘢，求其咁样交俾我哋，就话我琴晚喺 上堂啊。 哎呀， 但系唔知啊，去咗第二度啊。 唔知道， 有个女仔好似几靓啊，咁样我个头顶咧会夹到我出边啊。 我估系咁样，系嘛？ 诶，应该系。 希望唔系啦。 好啦， 希望唔系啦。 电话喂， 好啊，郑小姐。 郑小姐 ，hello。 喂 ，hello。 系，郑小姐。 好开心啊！ 哇，笑得好甜啊！ 咁好啦， 哎 ，Michael 好啊， 系 ，hello， 老师好，悠悠好， 你好， 你 好， 你哋忠实 fans 真系忠实， 有几忠，有几忠实先，有几忠实， 系有几忠实， 超过廿年， 哇！ 我哋做咗年名 啫， 跟住 你会唔会作大少少？ 跟住 Michael 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之前三个啊冇咗个节目，哇，真系～真系闷到咧，我就冇听呢个电台噶啦，系、哦、你哋翻嚟，我又再翻翻嚟，真系。 多谢你，咁你继续听落去咯，咁、啊、觉得点啊？啱唔啱听啊？诶、 哇，啱听，因为我反而就中意以前嗰个多啲、嗯，真系、嗯、真系中意以前嗰啲，不过而家就多元素咗咯，即、哦、系你哋会讲下诶、个人中意嘅宠物又有诶，即系。介绍食嘢又有样样都有咯，但系就不嬲我都非常之中意 Michael 嗰个网上即系网上情啊，以前 好，我哋继续努力。 就马老师就不嬲我都好欣赏佢啊，虽然佢唔靓仔， 欣赏佢 系非常之好啊。 你欣赏佢咩先？欣赏佢咩？ 佢写剧啊， 咁耐以嚟佢写剧都好好噶，但系 Michael 嗰啲剧都非常之好， 多谢， 非常之好，真系我好我有一次喺街见到你，好想叫你噶，其实不过唔够胆啊。 点解？ 点解唔够胆啫？ 下次叫啦。 唔知啊，佢企喺我隔篱啊。 哇！你深呼吸 ，Michael 咁啊嘛，或者叫咪咪。 就算马老师，我都喺黄埔见佢两次，我好想叫佢噶，但系又系唔够胆。 你深呼吸啊嘛。 喂，嗱，咁样唔好意思啊，扫兴少少，因为时间唔够啦，所以不如讲你嘅点唱信息。 我要一定要点唱俾我先生听啦，因为我哋今个月20号18周年。咁就結婚18周年，咁我要多謝佢啦，因為由拍拖到而家咧，其實我哋成30年噶啦， 哇！ 咁多年嚟佢都係 支持， 樣樣嘢都唔止支持啦，又讓我啦，各方面都我哋都仲係好好啦，總之希望一路都繼續落去咁好咯， 一定要啊！ 好啦，繼續支持好冇 ？OK， 多謝你，再打嚟， 多謝你， 拜拜。 壮志骄阳结束今个礼拜整整5天嘅节目，希望大家喜欢。 我哋另外都讲埋咧，就是、廖婆婆想点唱呢一首嘅歌曲咧，都系俾佢嘅丈夫，祝福佢82岁生日快乐，健康幸福，保持精灵啊吓，继续赢马，就算输咗都唔好太倒。 哇！呢、這个老婆，呢、這个老婆好啊， 犀利犀利。好啦，星期一再见大家， 好，拜拜， 拜拜。 播紧呢个放学歌嘅时候，都提提大家啦。金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一点到两点之间，95.6嘅广播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张张棺快啦， 食下面， 食下面，人人明日再见，现在就系咁先。